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吓过咗呢个美国国庆咧，似乎心情咧就唔系几靓啦。系因为咧，啊佢个拍档兼以前嘅死党咧，马斯克咧，终于啊顶佢唔顺，就宣布咧系成立第三政党，叫做美国党，准备咧喺中期选举嗰阵时咧就戒票嘅。啊，呢个咧亦都咧系向呢个美国啊、英国啊、啊个首相咧啊呢、这个 Keir Starmer 啊斯坦默咧，亦都发出个警告信，就系、是、咧心情唔系几靓啦，系嘛？就系咧将嗰啲关税啊等等咧啊嗰、那个忍耐期咧系延至咧八月一号嗱，咁样尤其系对日本同埋韩国咧。系呢个非常之咧系不友善嘅。韩国咧就算啦，选咗个咧左翼嘅，几乎系喺呢个地下共产党嘅啊总统叫李在明。但系日本咧同美国之间嘅关系咧系不比寻常，可以上溯至咧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特殊嘅美日嘅关系。你猛咁叫咧，日本咧系买美国货，但系日本咧买美国货个能力同埋咧国民个意愿系极为有限。单讲美国嘅汽车，日本咧系冇可能咧系买美国汽车嘅。啊，除咗呢个丰田啊、本田啊呢啲固有嘅日本汽车嗰个保护主义咧。就是、日本人啊，嗰個市場啊，嚇你睇下去過京都啊，去過呢啲奈良啊，嚇，就算係東京啊、大阪啊，日本嘅街道好多係狹窄嘅，佢好多去到秋田縣啊、北海道啊，我哋睇到咧日本嗰啲家庭啊，嚇嗰啲車咧都係 mini 係細價型，就算係運貨咧。系都系用翻咧佢哋本身铃木制啊，嗰啲细细架四方啊咁样嘅啲货车仔系嘛，咁啊要用美国嘅汽车咧，高头大马咧系根本不适合啊！啊日本个地理形势，所以你叫日本咧点样强人所难咧？咁啊如果唔买美国嘅汽车，买美国嘅乜嘢咧？系买美国嘅稻米 ，OK 咁。日本本身啊都有好丰富嘅稻米嘅个种植嘅资源。买美国咩咧？买牛肉就仲好笑啦！日本嘅和牛咧，已经系全世界最靓，所以撇除呢几样咧，系美国啊吓同埋日本之间嗰个贸易往来咧，其实就冇咩选择。日本咧当然系好兴，因为佢觉得二十年来佢已经唔发展咧嗰啲晶片同埋手提电话，已经咧系蓄意或者无意之中咧系冇同你美国，譬如话苹果嘅手提电话竞争。亦都冇同你嗰啲黄仁勋啊、吓辉达咧嘅晶片嘅竞争，喺嗰度已经搏命买美国货啦。啊，如果唔系咧，日本咧一早会发明同埋咧系推出自己啊嘅手提电话，冇晒啊！啊，你睇睇而家嗱，咁所以日本咧嗰条气好唔顺，日本首相石破茂咧就已经系露营于色啊。但系另一方面咧，马斯克咧啊，亦都咧系向呢个 Donald Trump 插一刀。啊！佢宣布咧呢个成立嘅呢个叫美国党，吓呢个美国党咧系准备啊喺中期选举嗰度咧戒票啦。咁所以而家你睇睇呢几日咧 ，Donald Trump 嗰个情绪啊，相当之燥啊，系咪啊，鲍生？ 嗱，而家 Donald Trump 咧又翻翻转头啦，正如我哋所料咧，佢兜咗个圈，之前放低咗关税嘅一啲问题啊，转向咧。啊，对啊，俄乌战争啊，嗰个注意力，跟住就转咗去咧，以色列同埋伊朗之间嘅啊和谈。好，而家翻翻转头咧，又开始玩关税啦。嗱，咁如果开玩笑咁讲咧，就好似一个咧缺乏专注力嘅儿童。但系咧，亦都同时可以睇得到咧 ，Donald Trump 个人嘅性格 ，multitasking 啊，即系话咧多功嘅一个总统。嗱，今次嘅關税咧喺佢個社交平台裏面宣布咧，就自8月1日起咧，對日本同韓國分別加徵係25% 嘅關税。咁呢個只係冰山一角啫，因為跟住落嚟咧，佢亦都公布埋其他嘅國家，日本同韓國咧呢個只係最低消費啫。如果對於馬來西亞、哈薩克啊、呢啲特尼西亞就25%，咁啊高一皮嗰啲，譬如印尼啊、孟加拉啊。塞爾維亞嗰啲30%+啦，咁最高嘅去到寮國啊、緬甸啊嗰啲就40%，咁依個只不過係開始，因為佢 佢嘅说法就话跟住落嚟咧，就会对如果支持金砖几国嘅国家咧去取代美元交易嘅政策咧，嗰啲国家咧佢都会咧加征关税。如果日本同韩国回应佢嘅关税，即系所谓报复性关税咧，佢会再加征25%。似乎咧关税战咧又会再次咧摆上佢嘅议程里边。咁中国咧当然咧就而家静静鸡唔出声啦，因为佢同美国之前咧倾掂咗嗰个关税协议咧，远远低于头先我所讲嘅国家，所以而家中国咧唔出声，就冇对呢啲譬如话美国向其他国家加征嘅关税喺度强烈谴责啊，嗤之以鼻啊，又或者反对咩叫做单边主义啊保护主义啊下山三百字嗰啲言论。而家中国咧就喺度坐享其成，谂住咧唔出声就可以咧独善其身。咁但系唔好忘记啊，中国都系支持咧金砖四国咧佢哋之前讲到嘅将美元咧去交易化，即系话咧唔再依靠美元作为佢哋嘅交易货币。咁如果中国继续企埋去里边咧，中国可能都会遭受到美国嘅进一步嘅报复性关税。嗱，一连串嘅呢啲关税嘅问题咧，将会延伸开去，因为咧而家美股同埋咧日韩嘅指数咧都向下，咁而且咧马斯克组党里边咧亦都会产生咗好大嘅变数。虽然咧马斯克咧而家进行咗一个接近揽炒嘅处理，因为佢嘅股价咧Tesla 咧亦都系大跌，咁而且未来佢嘅电能车啊，同埋佢其他嘅太空项目咧，究竟得唔得到美国政府嘅支持同埋配合咧，定系调转会遭受到打压同埋孤立咧？嗱，呢啲都系未知之数。所以咧，而家 Donald Trump 咧又重启翻佢嘅关税大战。咁而家呢一步咧，就要睇下究竟下一步咧，有其他嘅国家究竟系俯首称臣啦，定系回应佢嘅惩罚性关税？咁呢个咧就将会咧系掀起另外一次咧经济上面嘅波澜啊，陶生。 咁至于马斯克咧背后补刀咧，就系、是、因为佢实在顶唔顺啊 ，Donald Trump 呢个大美啊财政预算案，就令到咧 Tesla 同埋佢啊嗰个公司咧未来啊系会损失咧至少10亿美元，因为咧 Donald Trump 取消咗呢个能源啦嗰个津贴啊嘛。因为呢个咧系拜登啊做总统嘅时候咧系通过嘅，咁啊当时咧拜登啊民主党啊系谂住咧就系同马斯克嘅关系良好，同埋咧大力提倡呢个电动汽车，就估唔到咧马斯克咧就转头共和党同埋撑呢个 Donald Trump， 咁而家咧偷笑嘅咧就系民主党啦，可以咧系借 Donald Trump 啊就去清理同埋惩罚呢个叛徒。咁但系呢个成立第三党咧，系你要参选嘅，喺呢个技术上非常之困难。咁马斯克咧亦都冇得拣，因为佢只系咧着眼于两年之后嘅中期选举。喺呢500多万啊嗰个民意调查里边咧，其中共和党嘅选民咧有62%咧就系话支持佢咧，或者觉得成立第三个政党咧系有必要，系一件嘅好事。但民主党嘅支持者得3%。就咧话睇好或者咧支持佢成立第三政党，点解咁大嘅差距呢？就是、民主党嘅选民基本上对马斯克咧系毫无兴趣嘅，而共和党咧喺里边好多嘅选民咧，大概呢半年觉得 Donald Trump 咧嗰个动作同埋情绪咧更为激烈，所以咧就乐见于咧马斯克咧系呢个成立第三党。之但马斯克如果成立第三党，你睇呢个民意调查如果可靠嘅话，佢出嚟戒票咧就会戒到共和党，就唔系戒到民主党。嗱，如果呢、这个抽样调查嗰个结果系可靠嘅话，嗱，如果戒到共和党咧，嗱，佢唔需要多喎。喺两年之后，一年半之后啊，嗰、那个中期选举咧，系只要佢喺譬如嗰、那个今次你话众议院嗰度啊，本来争4票啊嘛，就俾Donald Trump 咧系强力威胁咧，就是、以4票奢微咧系通过咗嘛。只要佢呢个美国党喺众议院里边啊，系只要赢6-7席咧，呢6-7席咧就足以就同民主党一齐咧系妨碍同埋咧打击佢呢个大美预算案啊嗰个执行状况。因为唔系咧，即刻都可以实行嘅。有啲实行咧都要需时嘅。 咁就变咗咧 ，Donald Trump 呢个大美嘅财政预算案咧，有可能中途系去翻车，系嘛？所以对于中期选举咧，而家 Donald Trump 冇兴，就即系话咧系佢疯狂。嗱，今次咧如果反面咧，即系我哋睇都睇得厌啦，系嘛？反面嗰两次咧都系马斯克跪低啦，今次我睇跪低都唔得啦，因为咧亦都咧系无路可退啦。佢一定要出嚟咧，系搞第三党啦。但系搞晒第三党话就话容易啫。由美国华盛顿开始，系立国二百几年以来，美国嘅嗰个地理形势、社会经济现实同埋嗰个政治结构，都系为两党而设嘅，就唔系三党。咁多年来虽然有好多有钱佬啊，例如喺四十年前一个叫佩罗，佢自己攞钱出嚟咧，系呢个竞选啦，去挑战系嘛？嗰阵时咧，共和党、民主党之外，佩罗另外仲试过一个叫 Anderson 安德逊，呢啲咧都系以独立候选人嘅身份咧，系嚟到参选，结果咧系落败得极惨嘅。咁当然马斯克今次自己有钱。有钱佢可以资助，但系佢计条数落嚟咧，佢自己做唔到美国总统，因为佢唔喺美国出世，佢只能够幕后金主咧去搞局。但系美国有五十个州，你要喺五十个州里边咧要设立你嗰个美国党嘅党部然后咧系要咧喺嗰个每一个州里边要得到系一定比例系嗰个选民咧系嚟到支持，先至可以咧系参选啊。咁所以咧就。咁多个州，你揾唔揾到咁多志同道道合嘅人咧，系帮你喺咁多个州、咁多个市啊，系成立你个机构咧？跟住仲有拉票咧，系嘛？仲有做广告咧？仲有民主党主流嘅传媒啊，CNN 啊、纽约时报啊嗰啲 buy 唔 buy 你咧？系会唔会啊？系同你做负面新闻咧？嗱，呢啲咧，全部都系对佢非常之不利嘅因素嚟噶，系咪咧？ 嗱，当然啦，世界上任何呢啲新兴嘅政党咧，都系想做关键少数嘅，即系话咧吸纳一啲摇摆票啦，或者中间偏左或者偏右嘅票咧，希望咧可以左右大局，或者系成为所选举之后咧，任何一个党唔能够控制国会啊，唔能够成为咧祖国嘅政党嘅时候咧，就可以换取佢哋嘅政治本钱同埋权利。咁呢啲喺以往，譬如英国嘅选举里边，自由民主党啊，都担当过咁嘅角色啦，或者意图或企图咧去左右大局啦，或者以往啊，台湾嘅民众党咧，亦都系希望啊做呢件事。咁当然啦，即系有成功有失败啦，亦都可能有啲咧已经去旁落啦，譬如民众党咁样。咁啊，马斯克咧，我比较悲观。因为以往呢其实佢可能呢就成功过喺科技创作或者佢嘅生意头脑上面。但係政治系另外一回事。正如陶先生你所讲，美国立国二百多年嚟，佢个地理同埋佢背后嗰个人民啊或者系嗰个文化呢系极之保守嘅。唔好以为美国人呢创新咗好多嘅 marketing 啊科技啊所有嘢甚至电影啊，佢哋一个好创新嘅民族，系呢个系事实。但系对于政治嚟讲，以我嘅观察或者我嘅睇法呢，佢哋一个好保守嘅民族，共和党同民主党两派嘅支持或者佢哋嗰个我哋叫选举机器呢，系盘根错节几百二百多年嚟嗰个结果嚟嘅。咁马斯克如果想尝试去成为一个美国党，同埋尤其佢自己又唔能够竞选咧，呢啲咪有啲似，譬如话台湾嘅柯文哲咯，一个唔觉意咧惹官非，甚至咧呢个下狱都唔出奇。而且佢个人嘅性格咧，都系一个另类嘅 Donald Trump， 即系话咧一人为大，咩都系靠晒佢。但喺呢个党嘅政治制度之下咧。不是一人之力的，背后我们成日都说有深层政府啊，无论石油工业的或者军事工业的企业的大佬啊，金主啊，犹太华尔街的精英啊，里面再加上传媒啊，哇，里面呢真的俗称那句不是水很深，直情是深渊啊，里面呢的利益交错啊，不是你一个人之力呢是可以左右的。所以马斯克呢是叻人，但是他想得太简单。当然可能他退一步想，他只要搞和 Donald Trump 呢，他就大快人心了，他就当报了仇了，可能是这样，用以本商人的方法呢，他不是求真的在政治上成功，他只是想要令到 Donald Trump 尴尬，或者他令到他呢不能够那么顺利，他就当赢了。这些就是小朋友 斗气嘅行为。咁我唔系帮 Donald Trump， 我只系觉得今次呢、這个组党嘅决定咧系有啲冲动，同埋咧佢未谂到嗰个将来嘅究竟嗰个路线图系点样。嗱，当然啦，反 Donald Trump 嘅人可能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开心嘅事，见到佢哋两兄弟反面。但系事实上咧，我觉得对于 Donald Trump 嚟讲咧，影响不大，而且中期选举嚟讲咧，那个问题不来自马斯克嘅美国党，系根本来自Donald Trump 嘅经济政策或者关税措施，对于好多嘅选民嚟讲嘅利益关键，会唔会咧令到佢哋嘅荷包受损？于是咧就唔选共和党。咁呢个咧就唔关啦马斯克事嘅，佢组唔组党咧，啲票都会走噶啦。所以我觉得今次咧就系一场闹剧，甚至咧可能系一个灾难嘅开始咯，陶生。 呢个最主要睇下大美读预算法案啊，呢个对于医疗福利啊嗰、那个大幅度嘅削减咧，会唔会令到基层嘅民意咧更加反感啊？特别系咧基层嗰啲咧曾经支持过Donald Trump 嘅人，系咪？咁但系而家Trump咧手上仲有啲王牌，例如否决咗呢个马斯克嘅朋友艾克曼啊，系出任美国太空总署署长。因为艾克曼一旦系马斯克嘅自己有咧，就会同佢紧密啊喺太空总署嗰度个星链啊嗰度合作，然后大力推进佢上火星。咁而家我睇咧嗰个上火星之梦咧，都系要搁置啦啊。咁呢个咧就 Donald Trump 一定无所不用其极咧，系打击呢个马斯克嘅。咁啊，对于马斯克嚟讲咧，你话两害相权啊，边拣边个咧？而家民主党佢又翻唔到去啦。Donald Trump 咧就成为一个蓝老虎啊！佢最少咧，佢自己有好多嘅钱，但系有好多钱咧，等于识得点样玩政治吓。咁大半年来咧，你都睇到马斯克唔系一个识玩政治嘅人。一睇到喺白宫，你带埋自己嗰个四五岁嘅细路仔喺台员办公室嗰度满地爬，然后咧喺Donald Trump 隔離咧，嗰度咧係作天真狀。你當日睇到啊，川普啊嘴藐藐望住佢個仔嚇嗰個神情啊，你都知道 Donald Trump 係唔中意帶啲細路仔嚟啲地方，因為川普咧對於仔女嘅教育咧非常之嚴格。你睇個仔啊 Baron 啊，行出嚟咧係成個德國人啊，喺三十年代咁樣嘅，係嚴肅同埋咧。不苟言笑，佢点会是认同你马斯克咁样教制化啦？系咪乱嚟嘅咩？呢个台业办公室系我啊，系我嘅地头嚟噶嘛？你嘅咧着衫已经庄重，同埋个仔骑博马咁走入嚟，系同记者讲嘢咧。呢啲作风咧都显示马斯克喺政治上极之幼稚嘅一面。总之而家喺美国有第三势力出嚟搞局、挑拨、分化。咁咧就一定切合中國嘅利益，何況馬斯克個阿媽都喺中國，佢説咧遊山玩水，係嘛？呢個咧一早咧，你話呢個背景審查咧，呢啲係絕不容許嘅。但係點都好啦，嚇，對於喺美國嘅中國人啊，係成唔成啦第三黨咧，佢哋都唔係好在乎嚇。而家總之咧係繼續係，如果你非法居留啊，繼續有得居留啊；如果合法居留啊，繼續有嘢都做咧就得啦。只不过咧就上个星期六曾经咧系现身说法，有加州大楼之称嘅 Fernando 刘晴宇先生咧讲完啦，佢经历嘅加州嗰、那个同埋洛杉矶嘅经济之后咧，咁而家对于中国人喺加州嗰个处境又如何咧？我哋又记得咧呢前几年咧嗰、那个叫月子中心啊，系非常之咧盛行，嗰时咪有套戏嘅系嘛？咩西雅图啊、汤唯啊、咩嗰啲喺度做嘅，嗰阵时大陆啲人拍戏啊，系当做偷渡入嚟啊呢、這个美国嗰度生仔咧，当系一件喜剧嘅题材。嗱，而家仲有冇月子中心咧？不如我哋问一问阿刘晴雨好嘛？喂，阿刘而家咧美国的经济到底如何咧？中国人嘅处境系点咧？ 咁其实嚟讲，我非常之赞咧，阿 Trump 咧，佢其实咧讲啲非法移民，其实咧如果你话针对一啲从中国嚟嘅非法移民，包括而家 Trump 嗰个新嘅法案咧，佢话取消美国出生公民权咧，其实我非常之赞成，因为点解啊？可能过往呢十几年咧，我见啲嘢太多啦，咁咧好多人咧嚟旅游，其实咧仲有嗱。 在十年前呢啲人嚟旅游生子。好啦，而家呢喺近呢两三年呢，阿 Trump 未上台之前呢， Biden 做緊嘅时候呢，喺中国上海广州呢好多啲 office 呢，就嗰啲人呢就唔係嚟生仔啦，搵人嚟做代母。嚟代母呢就喺度生仔，就攞埋美国个 passport。咁其实呢班人其实啲钱佢唔係想俾美国赚。赚嘅钱呢就喺晒月子中心嗰啲所谓嘅月子中心创办人。但系我认识好多呢啲人，呢啲人其实本身就系非法移民走过嚟嘅。 哇！你讲到代母，即系话唔系大肚入嚟生，佢话啲精子同埋卵子喺度借个肚啊，喺啲处勾啊，系咪？然后嗰个细路仔攞美国公啊，即系老豆老母都唔使理，唔系啩？ 唔系嗱，佢哋咧一条龙服务嘅。据我所知咧，有一啲咁嘅代母咧喺广州同埋上海咧有啲 office 咧，咁咧佢哋就喺广州或者上海咧，佢哋就可以有一个渠道咧，就将男性嘅精子咧，就然之后就运咗过嚟美国。喺美国咧，代母公司嘅 agent 咧，佢就系同佢搵个代母。大概呢个酬劳咧，如果以大概四年前咧，大概十五万美金左右啦。 咁而家咧？而家冇晒， 而家冇听到有呢啲嘢啊！因为可能因为阿 Trump 一上台嘅时候就话啦嘛，准备取消嗰个美国公民权啊嘛。嗱，其实我可以同你讲，我认识好多身边唔少嘅喺中国内地嚟嘅人咧，都生咗啲细路仔，生咗细路仔全部揸晒美国护照咧，就翻晒大陆嘅。其实佢老豆老母咧都系一啲唔好话非法移民啦，系旅游嘅身份嘅。其实佢哋。好多人喺大陸咧，佢哋係有啲生意，有啲基礎嘅。但係生咗個細路仔攞本美國護照為乜嘢咧？我都搞唔清楚啦。不過我最唔喜歡、最唔中意一樣嘢就係話佢哋浪費美國納税人嘅錢。所以你話Trump驅逐啲非法移民啊，其實嚟講，我覺得我認知嘅所謂認知嘅嗰啲中國嚟依度生仔嘅人咧，佢生完個仔咧，佢哋月子中心咧嗰啲人，因為你舐咗佢哋嗰啲錢啊嘛，你要做翻啲嘢俾佢噶嘛。嗱，月子中心個老細係做咩咧？其實講真，一係你就租咗間豪宅，就俾啲好豪華嘅嘢俾佢住到間房好靚。第二，你就揾一啲廚師或者甚至乎叫佢老婆就整啲補品俾佢食，就同你單單計，有咁貴就計到咁貴，因為你有錢唔自在。第三，佢就自己買嘅靚車，車你啊，你未生之前咧，帶你去 mall shopping 啊，買嘢啊，你好豪啊 ，LV 啊。Gucci 啊，你乜都买好啦，跟住咧，佢哋可以利用美国嘅资源咧，佢生仔生完仔唔找数嘅喎，医院条数唔找嘅喎。不过我唔识点样做，但系呢啲月子中心咧，佢一定识做。好啦，最经典就系话，佢生完个仔之后咧，未走之前坐月啊，或者一段时间咧，完全攞尽美国加州政府嘅福利啊，免费奶粉啦，仲有啲乜嘢乜嘢可以攞到咯，千奇百怪嘅全部都攞晒。好啦，有啲人咧就谂住，唉，我都系继续翻大陆啦。我翻大陸揾食，我抌低啲仔女咧，就大概四五千蚊咧，就揾個保姆咧，就帶住個仔，等佢喺度讀書，全部攞曬美國嘅免費教育。咁你話呢啲人趕唔趕啦？我梗係贊成趕走佢啦，陶生。 哇，咁唔怪得啦，所以呢個世界邊度有得怨種族歧視啊？係嘛？呢啲害群之母啊，唔係害群之馬。母愛咧，唔係絕對噶。唔好话母爱最伟大啊，母爱都好卑鄙噶。今次咧 ，Donald Trump 啊，就系咧系要脚踢呢啲咁嘅啊呢啲地下非法人口连仔带乸嗱，所以我哋咧系讲事实噶。嗱咁样样咧就吓、啊、美国而家呢个大变局咁样落去，对于华人啊系有啲咩影响咧？我哋就静观其变啦。好啦，今日多谢啊！哇，原来咧月子中心都有咁多咁 update 嘅状况啊！唔止咧，系个大肚啊，走入嚟借肚都得。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加入风云会。如果仲未加入嘅，请尽快加入。多谢。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嘅订阅人数已经超过咗40万啦，感激海内外嘅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为咗回馈大家。